在新加坡，啊，在马来西亚，我跟李金有谈过，哎，他也很赞叹，但是赞叹后头就没有了，不能齐而行之啊。啊，那么还是了解不够透彻。真正了解透彻，像他们这些人有这个能力的，怎么会不干？大好事啊！与你这一生有利，与你后来生生世世都有利。啊，这个不是一时的功德。第二十五，眉间摆好香，啊，这个是德行，是欢喜赞叹，啊，歌颂，闲居众人之德，这个闲居要注意，这些就是闲人。是有德行、有学问的人，他们隐居不出来做事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我读历史啊，那时候读二十五史，看到二十五史《影仪传》，我很怀疑这些人有学问、有道德。啊，隐居不出来为大众服务，为什么要给他写传？好多年呢，这个疑惑都解不开呀、啊！啊，以后等一下搞明白了。啊，这些人啊，就是与人无争，与事无求。他有能力争，他有能力求，而不争而不求。这个视线呢，就是社会安定的原动力。啊，现在人有一点点本事就要去争，就要去求，拼命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这些人真有本事，啊，真有能力，不干，过他的田园生活，啊，非常狭义。啊，诸葛亮没出山也过这种生活。刘备三顾茅庐，盛情难却。啊，这才出来呀、啊，不是他愿意出来求啊。啊，所以像这些隐士，真是大圣大贤，隐藏在也。啊，真正的明君。啊，是一个好的领导人，求贤若渴，啊，那真的要去三顾茅庐啊！啊，用真诚心把它请出来，不是真诚心不出来。啊，所以汉高祖做了皇帝之后。啊，跟这些大臣们谈呢，他为什么成功？项羽为什么失败？别人没看到啊，他真了不起啊！啊，他的成功归功劳就归三个人啊，成为三杰：张良、萧何、韩信。但这是人杰。他们三个帮助我成功了。啊，项羽身边只有一个范增不能用，所以他失败了。啊，这个说法大家都服了。啊，张良，你看看，功成身退了，隐居了。高明。 啊，在古时候范蠡啊，那还在春秋时代，接近战国，春秋的末期，吴越啊，越王勾践被灭亡再复兴，历史上很少看到这个例子，那是真不容易啊，被人灭了还能够起来啊，中国历史上好像只有这么一个啊，汉光武那是创业，不是复兴的啊，这个勾践是真的是复兴啊，啊，靠的两个大臣范蠡、文仲啊，范蠡聪明，知道越王这人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啊，所以国家一复兴，他走了。改姓名去做生意去了，人有福报又聪明啊，做生意没做多久发大财啊，在历史上出名，三聚三散啊，发了财了，贫穷人统统布施啊，然后从小生意再做起，三年又发了啊，这个跟佛法做了证明，越施越多。那时候佛法没到中国，他做出样子出来啊，你尽管去施，施光了从头再来起，几年又发了，发的比前面还多，越多越施，不要怀疑，要有信心啊，施财得财富，施法得聪明智慧，施无为得健康长寿，为什么不干啊？这个东西就怕囤积，积财伤道啊，你所积的那就这么多了，你就发到这为止了，你要再善呢，那你这个财是永远没有尽的啊，施法布施也一样啊，决定不要保留啊！啊，信德是没有边际的，没有宗旨的，你一定明白这个道理啊！啊，真明白就真干，真干马上就兑现。啊，我这一生要布施，张家大师教我不知道啊。啊，干了60年，真有效果，越施越多啊！啊，所以东西决定不可以留。啊，财货叫通货，就是要流通，决定要流通。啊，法要流通。啊，无一不是，通通要流通。啊，利益大众，真正利益自己。啊，要利益自己，不利益大众，利益自己就到此为止，就停住了。啊，停住之后还有麻烦，还有灾害。啊，你看我们看最近这些灾难，一个地震，一个海啸，完全没有了，几秒钟的时间全都没有了。啊，所以这是给我们的警惕啊，越施越多好啊。啊，这个要学会啊。啊，好，现在时间到了啊，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44页，444页，32种大丈夫相，我们在这两次用的参考资料是《宝女所问经》卷第四，32相品第9，排列的顺序跟注解里面所引用的《大智度论》88页，以及三藏法疏里面排列的顺序不甚相同，内容比较简单，32相是在讲是果德，果必有因，这些诸菩萨特别是没有证得无上菩提的菩萨，大乘经里面称为全教菩萨，慈悲心很重，都是以利益众生呢摆在第一，自利放在其次，非常难得。但是教学弘法果德了是非常重要，没有这个果德，别人看到他对你不尊重，对你没有信心，所以纵然是有德行有学问，他也不愿意跟你学，这个对于戒淫众生来讲，是很不利的。佛菩萨的相好不是为他自己，而实际上呢，那是德行的感召，自然成就，不是佛菩萨一定要求，不是的。但是这些呢，是戒淫众生呢最好的方式。众生看到了，听到了，生欢喜心，他就不愿意离开你。所以相好有很大摄受众生之力。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那么在一般我们世间人能做到的，世间圣贤呢教导我们，那就是礼节威仪。这在过去的社会很有效。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变了，一般人特别是青少年从小就没人教了，现在所受的教育确实都是电视，在国外小学一年级就用电脑，他就会看网络， 我们在国外有些同修华人啊，对孩子很喜欢，孩子很用功啊，一天到晚在电脑上不下来啊，那到底看什么东西他也没管也没问，只知道孩子很用功啊，孩子赞叹奖励他，其实他收看的全是啰嗦，换一句话说全学坏了啊，所以小孩到十五六岁麻烦就出来了，不听话了啊，对什么问题他有的看他的看法啊，对于父母的见解不见得赞成啊，这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啊，当初的时候啊，学校的是老师叫他用电脑，你都要注意他看些什么内容啊，这一点疏忽造成以后无法弥补的损失，造成父母跟儿女之间的感情破裂啊，造成一生双方的痛苦，都是这一点小小的疏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啊，所以我看到这个三十二项这一份的资料，这同学们给我揭露，主要从丁福宝的《佛教大辞典》跟《三藏法疏》啊，这的主要参考资料啊，说得很详细啊，学三十二项呢，学这一份动资料就够了。啊，我们想把这份资料再给它删节一下。啊，这文字太多，删节一下，文字可以删掉一半多。啊，内容精简，我们容易记诵。啊，因为每个人都想象好啊，你看现在多美容院生意多好啊，那个像好是假的，不是真的，副作用很大，就后遗症很大，自己依照佛法修行的像好，这是真的，绝对没有后遗症啊，而且会叫你非常满意那么上面这一份呢，还有几条，我们都把它念念。它很简单，啊，第二十六，如来顶上肉髻相，啊，就是无间顶相，它这个地方就简单，啊，乃往古世，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生生世世，啊，过去生生世世，敬奉圣贤，礼尊长故。啊，是这个原因得来的。啊，第二十七呢，如来皮肤身体柔软妙好。啊，这是过去世当中这个心呢念念即发屏障。是念念的即皆发障。啊，这个集结不是收藏，是把它集结到自己的心里，它是心念，心念念。啊，现在科学家讲的念力不可思议，那个念什么？啊，如果是念念祝福法藏啊，那这是无比殊胜 啊，这是最好的。所以感得皮肤柔软妙好。啊，下面第二十八，如来身显自目金色，这就是金色身相啊，身金色相啊，也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多时衣服卧具床这些啊，从布施得来的果报啊。二十九，如来之体啊，夜夜毛生大人相者啊，这也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立于集会众闹之故啊，也就是热闹的场所能够回避。为什么呢？这些多半是是非场所，对身心没有好处的啊，这世间人娱乐之所，特别是现代社会下面一条，如来之毛，这身上这毛是青色的啊，上向右旋，这是个好像啊，那么这个相之带来，生生世世过去古世尊敬，尊敬于师长，接受善友的教诲，从这儿得来的啊。如来头发干青色啊，这是不忍伤害一切众生啊，以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啊。第三十二，如来之身平正方圆，无有阿曲，这是生生世世己身众生劝化令定矣，这就是劝化众生放下万缘得清净心，清净心就是定啊。特别是在现在的社会，可以说大多数人心浮气躁啊，就是心不能够停下来啊。他后面还有这也是如来的身相啊，脊椎骨大钩锁啊，这是背部啊，普有微要微微之德啊，这是过去世为诸正觉，正觉是佛菩萨心力形象，就造佛像造菩萨像，修善损坏的寺院啊，立善者呢劝他和合啊，这个功德无量 无论是家庭，无论是族群，啊，这个宗教里面现在这种情形很多。这个由于是利害关系造成的，自赞毁他。同一个宗派，这个现象都很多。啊，俗话所谓的“同行相忌”，啊，这非常不好的现象。啊，这是灭法了，不是心法。啊，所以能够劝导，呵护，这个功德很大。这个前面这个女啊，可能是如鱼之指，要加三点水啊，如鱼之指。吾往事时，是吾是佛称自称，我在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啊，行无量不可计会众德之本。这个慧应该是和慧啊，不可计慧众德之本，无量无边的心德啊，如来叙事奉行如是啊，乃能至此三十有二大任之相。所以三十二种相好是佛过去生生世世，这个经上有说一百劫啊，一百劫是非常长的时间，生生世世修一切的德行啊，是众德成就的相好啊，不是一种。但是净宗里面所说的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人，到极乐世界都得到了，这个话能信吗？啊，过去这些老法师们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告诉我们，这通通是两丈阿弥陀佛威德的加持啊，四十八愿他有这一愿，这是有根有据啊，是圣言量，我们应该相信。那么现在呢，科学家又提供新的证据为佛证明这个事实真相，那就是意念。佛的意念可以加持给众生，实在讲我们自己的意念也可以加持别人。啊，夏威夷土著中医疗的方法，那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啊，而且他还教会很多人。啊，学习的人也有这样的能力。只要你肯专心。啊，这个里面的秘诀没有别的，秘诀就是完全肯定自他是一体，自他不二。啊，我们今天学不到，那就 他不是我，我不是他，这力量加不上了。啊，我们看的这个资料，啊，他治疗的时候第一个条件就是肯定我跟他是一体。啊，他什么地方得的病就是我的，就是我的这个地方。我把我这个地方调理好了，他的病也好了，就没有了。啊，那么阿拉弥陀佛都把自己调理好了，回向给一切众生，怎么会不得利益呢？啊，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得利益？人家治病那个人为什么得利益？治病的这个人知道有人帮助他，他接受。我们今天佛帮助我们，我们没接受，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情。啊，人家嫁给我没接受啊，啊，所以没得到啊。他送给我东西，我接受了，我就得到了。啊，我也承认的时候，我跟他是一体。啊，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是决定要肯定的，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三千年前佛说清楚。说出来了，有信的人得利益了，啊，不信的人不得利益。啊，现在科学家为我们做证明，确实有这桩事情。啊，现在相信这桩事情的人慢慢多起来了。啊，还不是大多数。啊，你看，同样的看到这些东西，这些资料，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啊，不相信的人占多数。啊，我们能相信，能接受，我们有佛经的底子。啊，如果没有佛经的底子，我们看的这个也很难接受。啊，这些道理啊，我们要懂啊。啊，真正明了之后，人生在世，没有遇到圣贤教诲，没有遇到佛法，那是无可奈何了。人没有缘分呢，如果遇到了，那就有缘分。啊，遇到了就应该把自己大幅度的向上提升，我就没有白来啊。一定要把这桩事情作为我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提到什么境界呢？善导大师讲啊，总在遇缘不同，遇到最殊胜的因缘的话，你这一生可以成佛。啊，真相经上所说的无上正等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是华严经上妙觉如来。啊，究竟果位，这一生真能够得到，一点都不假。啊，因为凡夫成佛，确实从理论上讲就一念之间，一念转过来了，你就是究竟圆满的佛果。啊，就回归到常寂光。 理上讲，人人都可以转得过来。啊，为什么转不过来？第一个是了解不够透彻，换一句话是没有那种信心。啊，我过去也多次讲过，我举这个慧能大师跟神秀大师的例子。神秀大师清净无阻，应该有十几二十年的，有那么久啊！啊，在这个无阻人和尚的身边，啊，他的地位在当时也是首座和尚啊，是人大师的助手啊。啊，多少来参学的人的时候，人大师让他去接待呀。他行啊。为什么传法没传给他？啊，所以我用的比喻，神秀大师对佛法、对人和尚有100%的恭敬心啊，他有100%恭敬心。但是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学过，他对于佛、对于祖师是万分恭敬心，100%恭敬心得100%利益，万分恭敬心得万分利益。印祖所说，全在沉浸啊，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神学没有沉浸，学不到。啊，悟凡法师是走运的，这运气好，给他碰上了。啊。照他这一生所修学的那种心态，他堕地狱，他傲慢了，自以为是，目中无人了。啊，谁的话都不听啊！啊，他们说就是我一个人讲话的，未必。我说话他并不全听，啊，而且在外面我听说别人告诉我的，他是回谤三宝，所以很多人因他的言论而退心的，你看这个罪业重不重？啊，他的运气好是吗？运气好碰到那个苏居士，他死了，中阴身。啊，苏居士给他做30心念超度佛事，他见到阿弥陀佛，才完全相信。啊，当然，在这之前，他那次忏悔有一点效果。啊，那个忏悔文他交给别人转给我，我没收到，我是他走了之后有人从他资料里头遗物里头翻出来的，我才知道。啊，当时我没看到，半年前。我们要知道，我们就有方法帮助他。啊，这个什么？这是果报，有实现的。啊，有很多人常常想看我。啊，他那一关不通过，我就不知道。 啊，他常常拦阻别人，所以他的东西转给我，也被别人拦住了。那果报就在眼前呢。我们怎么样对人啊？别人怎么对我们呢？一报还一报啊！啊，见到佛，这才真相信。啊，这才真正发露忏悔。啊，往生到十宝庄严处，上品众生，别人听得都吓一跳。理上讲得通，上品上生都讲得通。哎，地狱众生，上品上生都讲得通，对吗？过去生中他有善根，这一生中这跟到我这差不多有十年啊，我这讲经教学许多资料都让他给我去查啊，阿赖耶里头有这些东西啊，但是不很相信，这个不很相信就是傲慢，是这个慢是个麻烦事情啊。孔子讲的，如有周公之才之妹，施教且令，其余则不足观也。那真厉害啊！圣学只要沾到一点慢，全功尽弃，就完了。啊，怎样得来？真诚恭敬当中得来。三十二相，我们要把它归纳一个。功德就是至诚恭敬啊，这是总因，对人对事对物没有一样不是真诚恭敬啊，所以他得向好光明这是我们应当学的，这就是什么？学因果啊，是因果教育啊！啊，现在人不相信因果啊，啊，这个《佛学大师典》里说，三十二相是名宿，啊，三十二大人相。不限于佛啊，总而言之，有大智慧、有大福报的人，都有这三十二相啊，有明显，有不明显，有具足，有不具足具足三十二相都有，不具足缺几种啊？像经书经里面告诉我们。阿难尊者有三十相啊，这个都是再来人啊，不是普通人呐 啊制度论里面八十八，这是释迦牟尼佛随顺古印度人的爱好，他们喜欢三十二相，佛就现三十二相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所以佛印度人以为什么是好相，佛就现什么样在我们这个时间，确实不同的族群从土著啊，我们留心就观察就能见到啊，土著 他们世世代代相传，以为哪一种是好相。啊，到现在还以为是的。啊，但是不知道这些相是修得的。啊，那么现在这些好相呢，他们用图腾就会画，啊，脸上画了好多东西，那好像，啊，都是属于这一类呀，啊，那么现在的美容，那好像，啊，依照32相去美容，啊，那不是特显感的点。啊，通通都有后遗症。啊，我在澳洲的时候，住在乡下，啊，住在海边。曾经有一个义工来帮助我。啊，可是我看到呢，他有病。很难过，啊，好像痛苦不堪。有一天问他：“你有什么毛病？”他告诉他鼻子。20年前，啊，去做这个美容，去做鼻子。对，10年之后啊，毛病就发生了，苦不堪言，啊，非常痛苦。这个时候我也告诉他，父母生下来的样子就是你最健康最美的样子，你要把它改变，要大不孝啊。啊，大不孝的人怎么会有福报？啊，你真正孝亲尊师爱人，你的相貌会变，自然会变。啊，千万不要去动手术。啊，动手术错了。中国古时候，名字是父母给起的。啊，把名字改掉，这就大不孝。古代的时候，你没有立足之处，人家不吃你。你怎么可以改父母的名字？没有这个道理。啊，字是朋友送的。啊，20岁行冠礼，这表示你成年了。成年，你的名就没有人称你了。啊，为什么？别人尊重你，不称名。只有父母、老师终身称名，这就说明老师跟父母是一样的。啊，可以称名的。你做官，连皇上都称你的字，不称你，这样对你恭敬、尊重你。啊，皇上要称你名，你就犯罪了。啊，你就应该要判刑了，这样对你不客气了。啊，所以称名，未成年之先叫童子。啊，童子每个人都成年名，啊，成年之后就不可以，啊，男子20岁，女子16岁，啊，是美容了，不是大不小了，比这个改名还严重啊，啊，改头换面这得了啊，这个不得了啊。所以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啊。那么印度人以为这32种相是人中非常尊贵，我们中国人叫贵相 啊，印度人的好相，这都尊重之相，啊，这是大圣过往有的相，啊，佛报他的。所以佛恒顺众生呢，也现三十二相。那么我们现在要知道的，这三十二相的修因，足安贫相，它的因是佛在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修六波罗蜜所感得的妙相，啊，那么这个相表引导利益之德，不是偶然得到的。这个意思好啊！啊，这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呢？于无量世不施持戒，修行的时候，其心不动，就是无论在什么环境，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啊，他的心不动摇，不会受外面的影响，所以得足下品满相。啊，还有一个解释，是菩萨至心啊，真诚到极处，护持境界啊，绝不犯戒这个佛的这个戒律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所以得足下品相。这个说法很好，说戒为无上菩提本呐，它是基础啊。人立在地上啊，脚是基础啊。啊，所以感应这个脚下的平板。第二种呢，千佛轮相，就是佛的脚心、手心有轮相。啊，这个轮相是好相，经上告诉我这个相能摧伏冤敌恶魔啊，表照破愚痴与无明之相。这个我们在看到佛相好都会放光啊，足底放光啊，就成人相啊，他能够化解冤敌，降服恶魔，这个意思是表示照破愚暗无明啊，所以有这个意思。 那么另外一个解释，这是因为过去无量世中供养父母，师长善友，如法了拥护一切众生，这就是讲的护持佛法，护持正法啊，所以得手足轮相。啊，这个说法好。啊，这是护法的感应。啊，那么这些菩萨在因地上修行，修行甘苦，我们都要留意。啊，应当啊，认真地去学习。还有一个解释，是修种种会事，这就是布施。布施的范围非常广，啊，种种布施，得手足千佛轮相，啊，这都是佛在经典上说的。啊，第三个是手指。千长相啊，佛的手指跟脚趾都比一般人长啊。那么这个相是由于恭敬礼拜诸佛菩萨父母师长啊，破除骄慢心所感得的之相啊，这个手指长、脚趾长啊，也表长寿啊，令众生见到生欢喜心，愿意跟佛学习啊。那么还有一种注解说，智心受持第一、第四优婆塞戒。啊，优婆塞戒经里面去查一查，第一条、第四条，啊，在家菩萨戒，啊，得手指脚趾长的果报啊，得这个相，啊，还有一个解释，护持正法。也得这个相啊。第四，手足柔软啊，这也是好相啊。手足柔软相从哪来的呢？这是也是无量世中啊，常常以上妙的饮食、衣服、物具供养师长啊，或是与父母师长病的时候，亲手啊为他服务啊，照顾他。为他洗身体，为他按摩啊，为他照顾他饮食起居啊，这些都能得手足柔软相啊，又是你亲手去服务的啊。还有一个说法是以 妙衣服，恭敬布施，布施的时候一定有恭敬心才得福，如果布施的时候没有恭敬心啊，像对乞丐一样，那你得不到福啊，很随随便便的这种布施不得福，布施一定要恭敬。第五呢，手足慢王相啊，这个相的业因，是由修四摄法，摄持众生而有。四摄法一定要学会，如果不学会，你不能行菩萨道啊！纵然持戒修六度十愿，你有傲慢心，所以你所修的都不能成就功德啊！得的什么福德？福德是在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你有善因，在三善道受报，你没有善因，在三恶道受报啊，恶道众生也有福报的，他在恶道受报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我们晓得这个道理啊，那在我们这个人间，有一些人对我们不满意啊，恶意的回报障碍啊，甚至于陷害都没关系，我们欢喜承受，认真反省啊，他所说的过失我们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绝不要去怪责他，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更感激他，他消我们的业障啊，我们以感恩的心还给他回向，我们知道他将来的果报不善，肯定都恶道，希望在恶道里面少受一点苦啊，他还有修佛的善根啊，方方面面前前后后你都看清楚看明白了，你的处置就非常恰当啊，自利利他啊，绝不是自利损他，这就不好了，这个念头不好，要利他不要损他啊，他迷了做错事情啊，他将来堕落受罪，我们要有怜悯心看他，不能欢喜啊，欢喜就错了啊，时时刻刻念着物我同体，万物跟我是一体啊，所以只有同情怜悯，决定没有伤损害啊，这是必须要学习的啊。四摄法摄受众生，四摄法我们过去在新加坡就是用这个方法团结宗教的啊，我们用一年的时间把新加坡九个宗教变成一家人，像兄弟姐妹一样啊，当时曾四僧部长 我们很熟悉。他就问我，你用什么方法把宗教团结起来？新加坡宗教有个联谊会，成立50年，50年都不能团结。只是每年在一起，大家在一起吃一餐饭，聊聊天就散了，平常没有往来，没有活动。他你有什么方法？我说我是佛教给我的啊，佛教你的什么方法？叫四摄法。那什么叫四摄法？我说四摄法就是佛教里的公共关系法，交际法。我跟他用知识去讲，所以他就很注意听。我说佛教四桩事情，第一个布施，这个布施跟六道的布施不一样。六道布施的目的是断贪心的，断见贪的。这个布施就是多请客，多送礼。你跟人往来，头一个就要懂得了，要有礼貌要送礼，要请客。那么就感情就建立了。第二个人爱语。我们给他说的话确实是真正爱护他的话，不是什么好听赞美的，对他真有好处的话。你不像现在学这个宗教，都感觉到宗教在没落，这是普遍的。信徒越来越少。尤其是年轻人知识分子都不愿意再接触宗教了。连梵蒂冈都感觉到困惑。我们跟他建议宗教回归教育。学古圣先贤。每一个宗教的古圣先贤。要以创教的人做榜样，学耶稣，学摩西，学穆罕默德，学他们，宗教就可以兴旺，就可以复兴，真正拿经典里面东西去教现在的信徒，建立一个价值观，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现在真正是爱语，真正帮助他们呢，帮助他发展，帮助他弘道，告诉他我们要互相学习，我们自己先做的，我不但学我的经典，你们的经典我统统学，我很认真，学了我还做笔记，我有个笔记本，就世界宗教是一家，送给他，我真学了，你看看，真学了，不是假学。他们欢喜，那是叫爱学。第三个是同事。例行，第三个是例行，我们所作所为，对你决定是有利益的，没有妨害的，你就放心了。宗教最怕拉信徒，所以他们对我很好。净空法师不拉信徒，从来不拉信徒的，这就放心了。所做的对大家通通都是有利益的。第四个同事，你们愿意做的，我也愿意做。所以宗教系里面的活动。不管哪个宗教的活动，他们最重要的日子，最大的活动，我们都参加了，都欢喜了。好像是2000年，是大日子。这个新加坡基督教大主教 圣诞夜的弥撒通知我们，我带了50个出家人穿袍大衣参加的这活动，非常壮观的。他们的信徒看得很惊讶，怎么来了这么多和尚，是不是给他们一起做弥撒啊，叫同事啊，这我们的活动呢他也来参加啊，所以我们主动先参加他们活动啊，然后我们办活动他也会来参加啊，慢慢就变成一家人了啊，自己家里困难问题也会拿来讨论来请教了啊。最好的方法是组团旅游啊，因为这是个好机会教育。去旅游至少10几20天，天天在一起，从早到晚，什么话都谈啊，便就熟了嘛，啊，彼此了解了嘛，啊，所以旅游是宗教团结最好的方法。这四十法才能把宗教团结起来，在家里四十法团结家人啊，在公司行号里头团结员工，团结你的顾客啊，无论在什么地方四十法很灵啊啊，这是佛陀教的公共关系法了啊，非常管用啊，摄受众生，所以得手足妄慢相啊，还有个解释呢，不破坏它，所以得直接妄慢相啊，别人做任何的好事决定不破坏它啊，如果有力有能力全心全力帮助他做随喜功德啊，随喜功德的果报跟他自己所修的功德是平等的，你说何乐而不为之呢啊，他做一桩好事操多少心费多少力量，我们随喜跟他功德就平等，那我们的障碍罪过就大了啊，他这个功德影响的面有多大，影响的时间有多长，我们随喜所得的功德力就多大，如果破坏那你所造的业也那么大啊，都要搞清楚搞明白啊，第六个是足根满足相啊，足根满足呢是由于持戒，戒为无上菩提本，就像脚跟一样，闻法勤修啊，摄善三规五戒六度而得的相好啊，这个在表法是教化众生的利益，教化众生的心要大啊，要广，教化的利益经未来际，古圣先贤都有这些，不仅这一个时代一个地区啊，佛法里面都讲的是变法界虚空界啊，对象 都是一切众生向阿弥陀佛的对象，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上面到等觉菩萨，下面到无间地狱众生，通通包括。啊，这个教化的利益无量无边呐。那么还有一个解释，也是至心受持第一第四优婆塞戒啊所得的手指足指常想。末后一个解释，不欺一切诸众生得足根圆满相啊，所以持戒比什么都重要。第七，足福高好相啊，这佛修大辞经有个解释，这是佛语因为修福。勇猛精进的感得之相，表利益众生，大悲无上之内德。啊，学佛不能没有这个心。啊，如何落实？李炳南老居士教我们，把心安住在阿弥陀佛名号上，这个方法好啊。弥陀名号啊，万德所成，心里头常常安住在这句佛号上，那就是佛。无量在因地所修的德行，我们就通通沾上了，就沾光了。啊，将佛修学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行吗？行。为什么？生佛不二。啊，细念法师、中峰禅师都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这句话说得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经宗法门呢，不可思议。啊，串如漏网相，这一个因是往昔专心闻法演说所感的之相啊，这就是喜欢听法，喜欢跟别人分享。表一切罪障消灭之德， 啊，这个好啊。还有个解释，菩萨智心听法，智心说法，坏生死住过咎啊，得落王传相啊，所以这个与真正学习佛陀教诲明白诸法实相，这叫了生死了。对于生死究竟是什么，搞清楚了，搞明白了。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那是什么呢？现在连科学家也知道了，没有生死。啊，生死不可得了。啊，生死实在讲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啊，不是真的。佛在大乘教上告诉我们，一切法不生不灭，我们的身心在一切法之内也，不在外呀，啊，身心都是不生。科学说这个纠缠这个名词，我越想越有味道啊，是这些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这些现象纠缠在一起产生了一个幻象，我们见到了、听到了啊、摸到了、接触到了，其实全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只有一样东西是真的，就是心性。真心，这个东西是真的。啊，佛门里头常说，借假修真呐。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过了。啊，我们把假的放下了，把真的断起来了。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一生遇到佛法，如果空过了，那叫真可惜。啊，决定要得佛法，确实是无比殊胜的利益啊，让我们真正了生死出三界啊，所以喜欢闻法，喜欢说法，不疲不厌啊，就能够得这样的相好。第九个，手过膝下，过膝盖。啊，这是由于力过慢，耗布施。啊，喜欢布施。没有傲慢，啊，谦虚恭敬，啊，施舍帮助别人，不贪著所感，啊，与一切法都不贪著，事出世间一切都不贪著，啊，感得的，啊，表。降服一切恶魔， 哀悯摩顶众生之德。啊，摩顶是加持，是安慰。啊，这是菩萨常常做的。啊，再有个解释，是菩萨不欺诳一切众生，用真诚心，对圣贤、对父母、对师长、对善友、对善知识，对待一切众生，得受果喜祥。啊，还有一个解释，见到别人造三宝业，啊，那就是护持三宝、称赞三宝、拥护三宝、宣扬三宝、学习三宝，看到人做这些事情，他欢喜，全心全力去帮助他。啊，这也是德。受果喜祥。啊，这是两只手啊，超过膝盖。第十个是马音藏相，这个音是由于它能够断除邪淫，救护不为众生等而感得的。啊，众生遇到灾难的时候，遇到困苦的时候，他能够伸出援手啊，去帮助他。这个相也代表寿命长远。啊，还有得多弟子之德，也就是说他的发愿好。啊，跟他修学的人很多。这个幕后人还有一条，于无量时见到不危者，能为救护。啊，这个是慈悲心重啊。啊，看到人有困难的时候啊，他都能撑住援手。啊，还有他心生惭愧，不说他过，善负人罪。啊，别人有过失，他能够覆盖隐藏不说，所以的马音藏相。啊，印光大师一生自己居民都是常惭愧身，真值得我们学习。惭愧傲慢就没有了。啊，傲慢是不知道惭愧啊，无惭无愧啊，是终随烦恼啊。啊，二十六个烦恼里头很重要的。啊，无惭 就是我们中国人讲啊，没良心的人啊，不知道羞耻，做卧室没感觉到良心责备，愧是外面的批评啊，不怕别人批评啊，那有愧心的怕别人批评，不敢做坏事啊，惭不敢做坏事，怕对不起自己良心，自己良心责备啊，愧是外头舆论责备啊，所以有惭有愧呀、啊，自然不会做坏事情啊，自然不会做坏事啊，不敢有恶念的，不敢做坏事啊。但是如果是有因果，懂得因果了，这是最好的，懂得因果确实不敢做坏事啊。惭愧还是属于道德方面啊，因果它有报应，所以害怕啊。还有一个注解说，复藏别人的罪过啊，别人造的罪业不说，也不放在心上啊，会得马云藏相的果报。第十印呢，是生身纵光相啊，就是身的高跟身的长是相称的啊，完全相同，这是好相。这个阴性是过去生中常劝众生的修行三昧，做无为布施而感得的妙相，表无上法王尊贵自在之德。啊，常劝众生行三昧，这一条很重要。三昧是清净心啊，人在这个世界，无论在什么环境，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无论过什么样的生活，心要是定的，他都很幸福，都很美满。啊，这个真正圆满幸福，不一定是有财富、有地位，不是的，与那个不相干。啊，我们看到颜回，颜回在物质生活上确实是非常贫苦啊，夫子对他的赞叹啊，颜回所表现的是快乐，是欢喜，像弥勒菩萨一样，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有忧愁，他有困难，啊，他欢喜的是什么？欢喜是道啊！我们佛门讲啊，天天烦恼轻，智慧长，他怎么不快乐呢？烦恼轻，智慧长，与贫富贵贱不相干。 啊，那我们再看看释迦牟尼佛的一生。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什么也不要，比颜回还干净呢。颜回还录像一个小破房子住啊，释迦牟尼佛没有啊，树下一宿啊，而且是一生的。都过这种日子，啊，在修苦行的时候，6年就过这种日子了，啊，成道之后49年，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过这种生活至少55年，55年如一日啊，不简单呐。啊，所以劝人，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灾难很多，心要定下来。啊，心慌乱，非常不利。啊，有很多人说，灾难来的时候会死很多人，怎么死的？吓死的。啊，心慌意乱了。这些人平时就心浮气躁，到灾难时候心慌意乱，真的是被吓死。啊，如果心清净，心是定的，心有智慧，那很平安度过，确实就没死。啊，清净心太重要了。啊，做无为师，无为师现在迫切需要。怎么样安大家的心？啊，在这个地球每一天传来的灾变，自己能够如如不动。啊，最好的意念就是一心念佛。啊，把阿弥陀佛摆在心上，把极乐世界摆在心上。啊，灾难是共业。如果我们不能够幸免，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最后一念叫阿弥陀佛，肯定佛会实现，啊，决定不要怀疑，啊，如果命不该绝，你还走不了，啊，走不了就要学菩萨，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积功累德了。啊，将来品位往生的时候，品位高深了。啊，你能够常常这样想，你一点都不畏惧，你心就是定的。啊，这个定心就是三昧。啊，就常常劝众生。心要安稳，啊，要念佛。第十二呢，毛孔生青色相，啊，佛的身相，一孔一毛，身相不乱，而且毛呢都向上，右旋向上，青色柔软，这好像啊， 夜夜毛孔啊，都出微妙香气。这个原因是由于生生世世懂得尊重供养一切有情众生，尊重供养。供养里头最重要的是法供养。法供养最具体的是教人不倦，亲近善知识。亲近善知识学啊，学了以后教啊，不但自己干呢，还要劝别人。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经上也举了个例子。那就是我们在路上遇到有脏乱，我们捡垃圾，清洁道路，立业行人，都能感受这个向好。佛的这个身相，这身相确实只有佛有。见到佛这个身相啊，能消灭20劫的罪障。见到就有这么大的功德。但是见到的时候，你要懂得，为什么？它启发你，你会学习佛怎么修的，也就是懂得尊重别人，供养有情，教人不倦，学不厌，教不倦，教不倦。像孔老夫子一样，才能够有这样的功德。如果不懂得这些道理，见到了有也有，有什么不现前，隐藏在阿赖耶识里头。佛家的功德有显有隐，隐就成了种子，将来以后遇到缘，会起现行。所以如果懂得的话，立刻就起作用。还有一个解释，意思都差不多，与无量时清净智者，要闻喜欢听，要论喜欢研究讨论。听到以后啊，喜欢修行，他就真的能够把它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叫真修。如果我们学到东西不能落实在生活上，没用处。所以这个与骄慢有关系，人只要有骄慢，不可能落实。这个诸位要知道，他所学的今天讲的话知识，他学佛学到很多佛学知识，对佛法的受用他是一丝毫都没有。佛法的受用决定断烦恼，决定生菩提，那就是我们常讲的烦恼轻智慧长，他一定长智慧，不长智慧不是佛法， 决定可以帮助你断烦恼、长智慧。啊，不但如此呢，有刚才讲的意思，啊，喜欢修道路，啊，清洁道路，啊，除去这些啰嗦。他的果报呢，得的皮肤柔软，夜夜毛孔，夜毛生香。啊，就这个毛孔生青色香，这个香好，这一些阴行所感得的。好，还有一个解释，要受善由师长教持，故得一切之分汗毛上现象。啊，这毛就是汗毛啊，但是佛的汗毛是青色的，啊，而且有香气，啊。喜欢接受善知识跟老师的教诲，这个很重要。真有这个心呢，老师会真教你；没有这个心呢，老师不教你。为什么？教你没用，时间都浪费掉了。啊，如果学知识，现在课堂可以，啊，知识可以学到，智慧学不到。啊，这是我常常想到60年前，我跟方老师学习。啊，他老人家的教学，还有张家大师，你真想学，他真教你。啊，你是搞假的，他不教你，他对你很客气，啊，打发你走。下面第13。也是深谋，这个跟上面好像相似啊。第12是毛孔生青色相，是同样的一个状事情，是讲这个一毛一孔生一毛，这个地方讲全身的，全身的汗毛。啊，这是身体的相，全身的毫毛全是右旋向上，服服帖帖。啊，这是好相。下面一个注解里的说，佛一切发毛，发是头发，毛是身上汗毛，由头至足全是右旋。啊，整齐，一点都不杂乱。啊，颜色呢干净。 柔韵，这个相由于行一切善法而有啊，这是业因啊，全身的生生世世修行一切善法啊，能令善良的众生心生欢喜，获益无量。啊，人见到佛的相好，就生欢喜心。当然，他很愿意跟佛学习，以佛为师，他就得利了。啊，下面还有个解释，说于无量时常化众生。啊，无量时常常教化众生呐，劝导众生修布施，持戒一切善法，所以得这个殊胜的相好。幕后还有个解释，远离具舍世间故德。夜夜毛孔，又宣圣相。啊，远离居舍世间，这个是世间的一些事论，啊，世间的言论。菩萨能远离啊，也就是不参与他们这些活动啊。为什么不参与？这就是教育啊，一切不善邪曲啊，染污秽污，这些场所佛菩萨都远离，都不愿意接触啊。譬如现在是游乐的场所，啊，赌场、戏院，啊，这些歌厅，啊，这些场所他都不去，给大众做一个好榜样。啊，大众都在这些场合当中啊去取乐，以为这是很快乐的。实际上那种场合里的取乐就好比是吸毒打麻啡一样，后遗症很麻烦啊，它不是正道，它不是善道啊。善道正道我们得想办法要多做啊。你比如说众生喜欢看电视，我们多演一些正面的片子，断恶修善的啊，这些故事很多啊，《了凡四训》做成电影的，于敬义欲造神迹也遇到做的电影了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小说故事里面取材的地方很多，他不删掉，他删掉啊，用他那个好的地方都可以能够制造这些东西啊，让大家的时候从这个里面 去学佛法。啊，从音乐，从舞蹈都可以做。啊，只要心正，他做出了全是正法。啊，为自己的利益，大概都不是正法。啊，为社会利益，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世界安全的利益，都做好事。啊，佛也鼓励我们做这些，所以佛家的教学自古以来就是用艺术的手段。啊，你佛家用的雕刻，啊，造像，啊，用音乐，用美术，啊，乃至用建筑，它都含得有很深的意思。第十四，身精色相。啊，这个地方解释比较清楚。为身界精色，光明晃耀，如紫金炬。啊，众相庄严呢，微妙第一。啊，这些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看到。啊，那么这个相怎么成就的？啊，第一个，把嗔恚放下了。啊，也就是说，在任何逆境恶缘里头，不生嗔恚心，这很不容易。无论什么环境，都是以大慈大悲来看人看事啊，这样才能够感得啊，就是一片真诚慈悲啊，慈德相能令善良之众生生厌食爱药灭罪生善啊，让善良的众生把这些事情爱要的事情啊设立了。为什么呢？佛的相好超过时间一切啊，所以造相不能不慎重啊，啊，造相要表法了，不可以造啊。这个现在很多佛像是人像，你仔细看不是佛像，为什么？他没有三十二相，他是人像，美男子像，菩萨是美女像，全是啊，佛菩萨已经变成凡人了啊，这个不好，一定要以造像度量斤。啊，所以佛讲啊，你们造像的话，他说的不精啊，告诉你造像的方法，啊，告诉你表法的意思，啊，你要把这些相好造出来，让人家一看，哦，佛的面部那些像，啊，佛的眼，佛的鼻，佛的头顶，啊，佛的肉髻。啊，都能够一一一一看出他的 因果啊，所以造相这三十二相很重要啊。造相的人一定懂得这三十二相啊，他都会把它做出来，这个功德就大了啊。如果完全不懂，造成个人相就没有功德了。嗯，所以这个相首先就是断贪嗔痴，心地清净平等啊，用慈悲智慧去看一切人事物啊。另一个解释就是于无量世常施众生啊，这常常喜欢布施众生，房舍众生没地方住啊，盖房子帮助他，卧居饮食灯明啊，光明，这样面面都能顾到，以这个常常布施众生，就得金色身相。另外一个解释呢，也有这个意思，欢喜布施，夫居房屋得金光明相啊，所生之处欢喜造佛像，就得那诺言立相，就金刚不坏身得这个相。欢喜布施，卧居房屋这一桩事情好啊，尤其在现前这个社会，现前这个世界问题很多，在饥饿边缘的人有多少？不止十分之一了。没有人救援的啊，当然这是众生的业报，但是人不能没有怜悯心，不能没有同情心啊，我们要怎样去帮助他？物资救援是救急啊，中国古人常讲君子救急不救贫，他得到这点物质他能够延续几天的活命，不能长久啊。长久的办法一定要靠教育中国人在古代对外的交往贸易都是把中国这种生产农耕这些方法交外国朋友啊，最著名的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是把中国文化到处去播散播种啊，没有侵略别人一块土地啊，当地人送的一些礼物带回来，郑和回送的比他们多，所以那些人感恩戴德了，到现在还怀念郑和，好像麻六甲我看每一条街道上都有郑和庙啊， 正好那一生没有白过。啊，他是个伊斯兰教徒，也是佛教徒。他自己本身是回教，老板是佛教，永乐大帝是他的老板，所以他也不能不修复。在佛教有贡献，我听说他印过大藏经，啊，诗写过大藏经，啊，很了不起的人，啊，值得人们怀念，值得人们学习。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请看《大经课注》第444面，32种大丈夫相。我们参考资料学到第15面，啊，15面最下面这个32相第首，生光面过一丈相，啊，这是说身方光明，四面过一丈，啊，佛光有两种，一种是身光，也叫常光。啊，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能够看到。另外一种是放光，啊，特殊有缘的时候佛会放光，放光不定什么地方，多半呢从白毫，啊，面门也放光，这个身体也放光。我们在这个大乘经上常常看到，啊，那么放光都是表法的，啊，常光我们一般人有缘就能看到，啊，没有缘呢还是看不到。我们中国人叫气，啊，外国人呢叫磁场，名词不一样是一个意思，啊，确实存在，而且每个人都有。这个练气功的气功师，啊，真有功夫他都能看到。每个人这个气大小不一样，颜色不一样，从这个气能看到人身体健康状况， 也能看到人的心情啊，人心地善良，光就好啊。心行不善呢，这个光不好看啊，而且光有凶啊，所以叫中国人叫煞气啊，让人感到身心不安。啊，李老师以前讲的这项方式告诉我们，说他一生曾经见到两个人杀气特别重，确实走进他那个磁场范围啊，那就心就不能安静啊，会心跳啊，又有这么严重啊。那么这两个人都是将军啊，都是打仗杀人的，是不是啊？所以这气场就很不好啊。那么如果见到修行人呢，那气场真的就不一样啊。我这一生当中感触最明显最深的张杰老师啊，他的气场这个磁场如火啊，你走进他范围之内，他居住的范围之内，你就感到很安全，有安全感啊。所以很不容易，我们即使大师一句话不说，我们也愿意跟他陪他坐在一起坐一两个小时，享受这个气氛，享受这个气氛啊。那么我有一年在迈阿密讲经，有不少当地的美国人，他听不懂我说话，可是我在那讲了八天，每一天呢他一定来，一定我讲完之后再走啊。有人就问他，你听得懂听不懂，那你为什么要来？他说这里磁场很好，我在那坐两个小时很有享受啊，他能感觉到啊。那么这些外国人全都是学佛的，好像是学密宗的啊，他喜欢这个磁场啊。所以这光的性质是这样的。那么这种长光一丈啊，这个像这边就有说了，这个像是一法大菩提心，修无量行愿而有的啊。无量行愿不外乎四弘誓愿、普贤菩萨誓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通通都可以归纳在四弘誓愿里面啊。所以四弘誓愿一般来讲那是总愿啊，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所以我讲四弘誓愿呢，我都把这一愿定作这是正愿。那么其他的三条呢，是完成这一愿。你要度众生啊，度众生最重要的帮助众生觉悟啊，如何教他破迷开悟啊，开悟了就是佛菩萨，迷惑了这就叫凡夫啊。凡圣的差别呢就在迷悟。所以诸佛菩萨无量无边的功德就是在教学啊，不教学人怎么会开悟啊？人的根性不一样 通通都属于教学，无论用不用言语，但都是在教。法界很大，诸佛的国土众多，众生根性不一样，六根哪一个根当机都不一定啊。在楞严会上，文殊菩萨给我们做报告，说出娑婆世界耳根最当机，这娑婆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就是音声，用音声做佛事。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音声讲经教学啊，那个时候没有文字，也没有讲义啊，完全耳根最管用，他听了会开悟啊。中国孔子在那个时候教学也没有文字，也没有讲义啊，孔子所说的是孔子过世之后学生从记忆当中把它写出来。啊，这个流传在后世，释迦牟尼佛也佛如是，佛灭度之后啊，阿难这是个最聪明的人，记忆力最强啊，听一遍几乎一生都不会忘记，让阿难尊者佛讲啊，把以前佛所讲的重复讲一遍啊，这样记录下来成为经典，流传给后世啊。讲经的时候听众是500阿罗汉，这大阿罗汉，他们来做证明啊，证明阿难讲的没错，佛是这么说的啊，这才能记录。如果当中有一个人提出意见啊，好像没听佛这样讲过，这些句子都删掉。所以集结经藏不是多数就通过，一个人提出意见就不能通过啊，集结经藏这样的严格，为了取信于后世啊。那么经典传到中国来做翻译，翻的有没有问题呢？这是让我们后人怀疑啊，特别是现代人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就怀疑啊，为什么？我们一篇古文，古文观这篇古文，你叫这些人啊，这个文学家把它翻成白话文，十个人翻，十个人不一样啊，意思大同小异，里面用的文字句法不相同，能不能把原味翻出来很难，几乎翻不出来啊。这就让我们怀疑了，这佛经典这么多，经过这么多次的翻译，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遗场，不同的人，能没差错吗？我们这个疑虑啊，关系太大了。为什么呢？只要有怀疑，性根就扎不住，就会全功尽弃啊。我们向老师请教，老师告诉我们，中国跟佛有特别的缘分， 啊，这个到以后，当时我们想不出来，以后我们知道，为什么呢？中国老祖宗提倡孝道，佛是四道，四道一定是建立孝道的基础上，没有孝道，就不会有四道。那么我们看佛教的沉船，啊，佛灭度之后，弟子向四面八方去宣传，有一些地方啊，一两百年就没有了，啊，有些地方六七百年就没有了，像这个爪哇，我们去参观那七百年，啊，阿富汗那边的时候大概也只有七百年的样子，啊，他就衰了。唯独传到中国来的这一支，到现在两千年了，啊，还存在，啊，现在确实末法了，啊，末法是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没有真修行的，这叫末法。啊，如果有讲经、有听经、有真修行的，那叫相法。有真修行的，啊，有正果的，那是正法，啊，这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标准的，啊，但是净宗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正果，所以这个法门，纵然是在末法时期，它是末法时期里头的正法。这太难得了，啊，修其他的法门难了，啊，黄念祖老居士他的身份是金刚上师，啊，金刚二舍利，他告诉我，中国到今天禅没有了，不要说开悟的没有，得定的都没有了。啊，早一个时期还有得定的，像虚云老和尚他们得定的，没开悟。啊，开悟的没有了。现在在这个时代，连得定的都没有了。啊，玄秘。他说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修密成就的只有六个人，他知道太难了，啊，唯独净土还真有念佛往生，啊，所以他自己晚年最后他念佛往生，啊，在病重的时候，我去看他，他告诉我，每天念十四万声佛号，他是追顶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一句，啊，一天十四万声，啊，大概念了半年，他走了，他是念佛往生。住这个住戒功德大了，啊，这是大好事啊，我想他这一生到这来了，大概就是为干这种事情，啊，为我们做实现病重，啊，非常辛苦，日夜不休，六年的时间完成这部住戒，啊，让大家看到生感恩的心啊！这个注解确实能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净土讲清楚了，讲明白了，这个很难得啊！下莲老这个五种原语的汇集，汇集的好， 回忆得非常精彩。啊，五种原译本里面佛所说到的，一句不漏。啊，重复的都删掉。啊，这非常难的。这两个人是来度末法时期众生的。啊，这个也不是凡人。修因，这是发心，修无量行愿。啊，四弘誓愿，第一愿是发愿度众生，大菩提心。要度众生，必须自己要有德行，那就得断烦恼。啊，有烦恼，你就没有法子度众生。烦恼断了之后还要修法门。啊，这个次序我们一定要重视。你就不会劣等。不发心的没有一个力量在推动你。你会懈怠。你会退转。强烈的度众生的愿望，这个力量啊，推到你勇猛精进，你不会后退，啊，你不会改变的念头，啊，世间人的事业推动的力量，不外乎名利两个字，啊，对他有名有利的，没有名利他就不干了。啊，中国大陆在没开放之前，啊，全世界人对中国大陆怎么看法？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懒惰的人民，他什么都不要干。啊，有公社吗？有饭吃吗？干也是这么多，不干也是这么多，所以大家都不干了，没人愿意干事。你看这一开放之后，哦，干的自己可得利益，他就拼命干。啊，这就富起来了，啊，就这么个道理。那学佛的人他什么都不要，他为什么也这样子拼命勇猛精进在干？他有个愿力，众生无边誓愿度，就这个愿力。啊，愿力比名利心还要厉害啊，他是真的，他一点都不假了，这个力量推动啊，所以他能够成佛道。啊，所以必须要放下烦恼，放下才能成就德行。啊，放下见思烦恼叫阿罗汉，放下尘沙无明，天台大师所说的分真即佛，啊，六即佛里头分真佛，啊，分真佛，从原教初住到等觉，妙觉称为究竟佛，这六即佛里头究竟佛。啊，肯定是先断烦恼再学法门，烦恼不断学法门，错了，很辛苦，而且没有学到真的。你所修学的东西夹杂着妄想在里头，不纯，啊，你得不到真东西。心越清净，你得到的东西越多越真实，啊，你心不清净，啊，所以佛定的是先断烦恼再学法门。啊，断烦恼，那老师教我们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这个意思呢，这意思就是断烦恼。一门深入是断烦恼的一种方法，对知识分子特别有效果。那你好学吗？你就学一门，别学多。啊，一门呢，一遍一遍的学。中国古人有个句经验的话，叫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如果这部经你老老实实的不加妄想，你什么也别想的，你一遍一遍学，学上一千遍呢，自然就通了。为什么？大概学到六七百遍的时候，你就得三昧了。那学的这个方法，那就是戒律规矩，你就依照这个方法学，学久了他就得定了，就得三昧了。得三昧再久了啊，他就开悟了。啊，开悟就是明心见性。见性之后再广学多闻。啊，再法门无量誓愿学。那学得快呀。啊，一部大经大论呢，不必用费很长的时间呢。啊，龙树菩萨开悟了。啊，他是别教出地。啊，开悟之后学经教。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他只用3个月就学完。我们能不能相信？难。有例子啊，在中国出现一个慧能法师，这个人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他确确实实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啊，他是一时放下的，这叫顿舍。啊，一念之间全部舍掉了，舍掉就开悟了。啊，这个在无足忍和尚方丈时，他那一年24岁，啊，就开悟了。啊，把开悟的状况向无足报告。那等于他的博士论文呢，就20个字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无足一听，行了，金刚经不必讲了，一波就给他。那句句是真话了。我们在禅经上看到法达禅师诵《法华经》3000部啊，大概要10年时间的。《法华经》长啊，一天顶多只能念一部啊，7卷，每一卷都很长啊，大概也将近10年了，一门深入。到曹溪去参访六祖。啊，见面的时候啊，拜下去头没着地。啊，起来六祖问他，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他也很老实啊，诵法华3000部啊，很值得骄傲。那无足问他法华经讲些什么，他不知道，答不出来。啊，最后向无足请教，无足说这个经我没听过，当然他不会看经。啊，但是别人要是 念给他听呢，他就知道。你念得这么熟了，你念给我听听。啊，《法华经》28品，他念到2品，《方便品》，五祖听了，行了，不必念了，我全知道了。啊，讲给他听，他开悟了。啊，再拜头着地了。啊，这就是什么？开悟之后啊，原来学一部经不必学完了，学一点点他全都悟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啊，龙树菩萨3个月把大藏经学完了。啊，他不必要从头到尾翻一遍嘛。啊，看个几章几页。后头就不要看了，那这个速度就快了。啊，这个是古大德要求人的。啊，不开悟，学经教就是一门，一门深入，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目的是叫你开悟，悟了之后啊，你再广学道文。啊，一切经，不管是佛法是世间法，你只一经历，眼睛一看，耳朵一听，全通了。事出世间法全通了，这个是东方教学法，跟西方不一样啊。西方重视的是常识，东方重视的是智慧。啊，不是知识。是智慧啊，所以他学习的方法不一样啊，必须要遵守戒定慧三学。这个三学的方法不是释迦牟尼佛独有的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以及他自己修行成就，全是这个方法。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啊，开慧之后，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全通了。啊，所以先求根本智，然后再求。后得智就是全智，全智就是全巧方便啊，这是利他的。实智是自利的啊，实智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智，那是实智啊。全智呢，无所不知，那是度化众生用的，他所用的。啊，那我们知道全知是甚深的禅定啊，心地清净平等觉，我们经题上这5个字啊，这是实知啊。啊，有这个一接触，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全明白了，全懂了。啊，所以在60年前，我初次见张家大师，啊，向他老人家请教，啊，学佛入门的方法，有没有一个方法，让我们一入佛门就契入境界？啊，那是对佛法一无所知啊。张家大师教我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看得破是观，放得下是智啊。他不用这些名词给我讲，用这个名词我不懂。 啊，他把这两句话讲得很白，我们听起来觉得好像是懂了，啊，其实并没有真懂，啊，自己以为懂了，啊，接着向大师请教，从哪里下手？张家大才给我讲，从布施，先从布施，先从身外之物，啊，放下这个容易，然后慢慢再把身心世界统统放下，啊，有层次的，慢慢的学。啊，你能放下，你才真正能体会到经里头的妙意。啊，你明白了，明白了你就更容易放下，不明白不容易啊，太难了。为什么放不下？没搞清楚啊，以为它是真的。如果真的晓得了一切法空无所有，那想想不放下很冤枉啊。不放下是累赘，放下是应该的。啊，中国一般人只晓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可是临死还放不下。那什么原因呢？严重的执着，啊，以及烦恼习气。这个东西，烦恼跟习气都可以带走的。啊，生生世世在做障碍啊，所以这个四弘誓愿呢，能除惑破障啊，或是迷惑、贪嗔痴慢疑，这是迷惑啊，障是业障。是我们造作的善不善业，恶业是障，善业也是障。啊，你看你行善，三善道受生；造恶，三恶道受生，都出不了六道轮回。这就是障，障碍你不能出轮回。障碍你看破，障碍你放下，这个麻烦大了啊！轮回都出不去，你怎么能出十法界？啊，真正出十法界，才算是真正正果。十法界之内不行啊！啊，天台的六即法，十法界里面的佛叫相似即佛，不是真的。为什么他还用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用真心叫佛，用妄心叫凡夫，就六道。叫内凡，就是三界之内的；十法界叫外凡，六道以外的凡夫。啊，比我们算是很高明。啊，但是他跟一真法界、化身菩萨相比，他不行，他没见性。啊，明心见性他没有啊，他们真正断恶修善啊，改邪归正，这个他做到了啊，用的是妄心，不是真心啊，所以愿跟心有愿，这真有修行。 啊，确实能除惑，能破障。表一切志愿呢，皆能满足之德。啊，它有这个好处啊。第十六，皮肤细滑相，皮肤。细滑是一般人都希望得到的，可是我们看到好像多数人的皮肤都很粗粗色，细滑比较少有，我们在极其粗重烦恼之下，这个细滑当然不能跟佛比，不能跟修行人比，只能跟世界一般人比，跟那个粗色的比较一下，比他们细滑，还是有因的。那么他的因，一个原则是一切尘垢不染，这是一个原则，就是他爱清净。那最重要的呢，是心地清净。现在这个量子力学家跟我们讲意念，能量不可思议，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心理清净呢，比生理清净更重要。心清净的，身哪有不清净的道理？心要怎样清净呢？要把烦恼放下，根本烦恼是贪嗔痴慢疑。这个东西不能有，不好的情绪放下，不好的情绪是中国人讲的怨恨恼怒烦，这个东西要没有的话，你真的是身心清净。只要这个东西没有，外面什么财色五食睡名食睡五欲六尘，你大幅度的降低了，你对那个东西没兴趣了，身心可以说恢复到正常，那你的身体也就恢复正常了，为什么呢？境随心转，身体是我们最贴近的一个境界，境界相。身心清净，身体健康，不会生病了。纵然有病，不需要治疗，自然它就恢复正常，就恢复健康。佛经这么说法的，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说法完全相同，这不是假的。所以这心理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我在大概三十年前住在美国达拉斯。有一次感冒了，他们带我去看个医生，医生是中国人，在美国行医，他给我看病，我就告诉他，我说医生跟病人彼此双方都有信心，这病肯定会治好。 如果有一方有怀疑，医生不相信病人，这个病会好；病人不相信医生能把我病治好，这个病肯定恶化，不会治好。他同意我的看法，我说其实医生能把病人治好，最了不起了，只有三分呐。那个七分是病人很好的心理把他治好了，他同意我的看法。那情绪太重要了，生病的人最怕，哎呀，这个病啊，能不能好啊？那肯定送命。他这病啊，没事啊，没想这个病啊，他几天真就好了，决定不能去想他，想他那病就加深了。你想那个干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得严重，像是癌症，医生宣布寿命只有一两个月了。回家去吧，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时间没几天了。那这个病人完全不在乎。既然生命没有了，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天天想佛不想病。佛想来了，病没有了。这就见他病没有了。如果寿命到了，佛就接引他走了；寿命不到，佛等你寿终的时候，我再来接引你，他病就好了。这个例子很多啊，在外国也不少啊。现在这些科学家收集这个例子，证明一心空物，就是说心理能控制物理，能改变物理。找这些证明，找到很多证据。说明人的意念力量太大了。皮肤系滑向，这是在阴上讲，修阴说系清净之依据，衣服干净东西，房舍楼阁等施于众生，远离恶人，清净智者，清净善知识所感得的想啊。世间大富长者要想自己修成三十二相，这方法可以做。这个是皮肤系花相的来源，是感得的。表佛之平等无垢，以大慈悲化业众生之德。那么还有一个说法，要说大乘法得身柔软相，要是喜欢喜欢说大乘法，开悟一切众生也得这个相。下面第十七，去除平满相。去除是足下两手两肩相中，这是颈部这个地方去除。我们看经上所说的，它都是从足下开始，慢慢的说到顶上， 这个意思很深的，叫你那个根要没有啊，你全部就没有了，你没有足下全没有了，没有头还有两手啊，还有两肩呢，脚没有的全没有了，这就告诉你，你要认识什么是根，什么是本，根本不是头，根本是脚，这个意思深了。学佛法要从根本学，根本是什么？根本是戒律，脚是戒律。所以四弘誓愿里面，先断烦恼，那是根，再学法门，最后成佛道。现在人所以搞不成功，是吧？颠倒了，他根不要了，就从经教上下手，广学多闻，他学的是什么呢？我们很清楚，学的是佛法，学的是知识，不是智慧，现在人讲佛学，他搞的是佛学，不是学佛。佛学跟佛学学佛是两把事情，学佛是要真干，是要循序渐进，佛学则不必要。大学里面开的有佛经的课程。没有戒定也能学。你也可以拿到学位。社会上称为佛学家。与生死轮回没关系。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该怎么轮回也没办法脱离。学佛不一样啊，要循规蹈矩，要按部就班，而且一定要专精，古时候教学严格，中国人所谓严师出高徒啊，现在师道没有了。今天讲人权，讲自由，讲开放，所以父母不能管教儿女，老师不能管教学生，管教学生侵犯人权，到法院去告你，你要吃官司。这为啥不是？这个道统衰败堕落的一个因素，我们这一代就受了很大影响啊！我们在学校读书，老师真有学问，敢不敢教？不敢教啊，都不要教啊！为什么呢？学生不愿意听啊，学生不愿意学啊，学生愿意什么是好老师？考试的话，题目先告诉我们，好老师。尤其现在学生跟老师打分数，学校这个老师下个学期要不要聘他了，看了同学的意见。学生不喜欢你的时候，我们不要这个老师，下个学期学校不聘请了，你饭碗丢掉了。 啊，逼得老师没办法，因为老师没有其他的长处，无法谋生，只好用这个方法，生活还能过得去，啊，就投其所好。考试的时候，题目都告诉你，每个人分数都好，还有都是90多分，个个都好，啊，皆大欢喜。这个老师最受学生欢迎。啊，我也教过几年了，我没有这么干呢，被学生赶出门了。啊，我也不愿意再教了，我了解了。啊，不容易啊，一代不如一代啊，我那个时候是60年前的，现在我想更不像话了。学校都到了这种地步，这社会能不乱吗？这地球能没有灾难吗？全是感应的，啊，没有什么自然灾害，都是不善业之所感。啊，切除平板之相，此相系由不系舍己所爱之物，是与众生而感的。啊，自己喜爱之物，别人需要。就能够布施给别人。那如果用恭敬心呢，那就是供养给别人。啊，这么特点，表一切众生得以灭罪生善之德了。自己天天要求灭罪生善，也要帮助一切有缘众生。啊，有缘很简单，他乐意接受，这就是有缘。啊，那一定要帮助他。他不接受的，那就不必。啊，不接受的勉强他，他生烦恼。你跟他结冤仇，那错了。啊，当年李老师在台中联社开经学班，啊，班上20多个同学，我也是其中一份子。啊，我就发现老师对人不平等，不一样。有些同学，老师有打有骂。啊，真打人呢。那么进学班同学都是成年人，都不是小孩。啊，那个多难为情呢。所以我们上课是关门上课，外头有人把守着的。啊，不准人走进那个，因为这里有打有骂。啊，不能让别人看见。啊，可是有几个同学，2、3个同学，老师对他特别客气，总是笑面相迎，从来没骂过。啊，我那个时候初到台中啊，看到很纳闷的，啊，被老师看出来了。啊，有一天叫我到房间问我，你是不是看到有意见？不是。老师为什么？他说：“那个肯听话的呀，真想学的要打了，啊，打记性啊，打了他会记得了。 啊，那真教啊，那一下笑面对着他不学的，他面子，他很爱面子啊，一说脸就红了，啊，再要多重一点的时候就借冤仇了，那何必呢？啊，把他当旁听生了，哦，我这才明了。啊，这些东西你要是不在课堂你怎么学得到啊？你到哪里去学 啊亲眼看到老师对人不平等啊，我还没有请教，心里有疑问被他看出来啊，他给我解释啊，这就是什么，任何一个老师没有不想教人，天天都在求着有人承传他的道义，求不到啊！啊，这也是李老师告诉我，他说学生找个好老师，可遇不可求，难啊，世事的缘分。这老师找一个好学生，比学生找老师还要难呢、啊，到哪里去找啊？真找不到啊！啊，这话都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不是真学，他就不真教。为什么呢？教是白教，浪费精神，浪费时间。啊，适可而止。啊，所谓学生只有一分沉浸就叫一分，啊，两分那就过分了，他不能接受。学生有十分沉浸，你不能叫九分，你叫九分你还对不起他。啊，做老师不容易啊。那么还有个解释，于无量事可成之处不生成心，药师众生随意所需得其处满相啊，这个要学人学不发脾气，学到没有嗔恚心，这是功夫啊！啊，这是真的，真功夫，真实功夫。啊，为什么会没有嗔恚心？你首先要看破。人的七情五欲不是他的本性，是他的习性，习性是假的，本性是真的，本性是清净性，从来没有动摇过，就是慧能大师讲的啊，清净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中国老祖宗所说的人心本善，人之初性本善，那个善是什么意思？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五句话，善本善啊，是一切众生本来有的，迷失了本性，随顺习性，习性才有烦恼习气啊，习性不是真的，那又何必计较呢？啊，计较错在我们自己，他没错， 他是他的习气在发作，我怎么受他的影响呢？啊，因他的习气，我发嗔恨心，错了。啊，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啊，就是诸法实相啊，一笑了之啊，啊，一笑了之，还是受感染，很轻微。不感染的时候，连不笑都没有啊，心没动啊。如何我们能真正做到一切境界现前不起心不动念？这是什么？这是佛啊！四十一位发生大事啊，也如是，不起心不动念啊！十住菩萨刚刚证得，吸气比较浓，也许会笑一笑，大概十行以上啊，不动心，见如不见。啊，见清清楚楚，那是什么智慧？啊，没有起心动念，那是定功。定慧等持，啊，这是真实受用啊！这个本事我们要学，啊，学起来是很困难，但是一定要学。决定有好处，学了才会有进步，啊！最初学的时候会发脾气，发脾气马上就后悔，就知道了我错了，啊！这种反反复复拉锯战，总得要搞好几年，心才真能定得下来。我自己是过来人，我很清楚啊！啊，你看我到七八十的时候才真的不动了，啊，遇到这个境界不动心了。啊，七十岁之前不行啊，还会动心呢，啊，但是很快会回头，啊，知道错了，啊，回头很快，啊，到七十之后啊，哎，才完全明白了，啊，不再为外面境界所转了，啊，真的。经上所说的啊，不被外面境界转就能转境界啊，对于所有一切这个恶念恶言恶行都产生怜悯心啊，不但没有成慧，怜悯心啊，他们还没有觉悟，他们还没有回头。啊，这种意念，这种行为，是三恶道啊！啊，他们走的是三途。啊，如果不能觉悟回头，这一堕三途，麻烦可大了。三途进去很容易，出来很难。为什么出来的时候一定业障都消尽了才能出来，业障没有消尽出不来，就好像监狱一样啊，进去之后要判刑啊，随你的业障判刑啊，啊，十年二十年啊，刑期满了放你出来，这个三恶道就是这个道理。三恶道的行气是谁判定的？自己，自己的业力啊，一定在那里消掉啊，善业也不例外。善业到哪里消啊？到人间，到天堂去消善业，自信清净心里头善恶都没有，通通要消掉，你才能超越六道轮回，这要记住，恶业超不了，善业也超不了。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不超六道轮回， 六道是长劫流转呐、时间太长了。你没办法计算的，肯定在三卧道的时间长，在三山道的时间短。啊，为什么？卧念多，善念少。啊，我们自己想一想，今天从早到晚，我们多少个卧念，多少个善念，不成比例。凡是为自己的，都是卧念。不为自己为众生的是善念啊，为众生里头和夹杂自己名闻利养还是恶念，你就知道啊，善念多难啊！善心善念为众生，不求任何果报，不求名闻利养，这叫真善，你就晓得是多难的一桩事情啊，所以无论作恶作善都不放在心上啊，菩萨教导我们三轮谛空啊，恶不能做，害别人啊，善可以做，不着相，不为自己，是真善啊，夹杂自己名利在里头是伪善，不是真善啊，那就是什么呢？三善道去受果报，你肯定出不了轮回啊。换一句话说，小乘出国须陀洹你都没分啊，出国须陀洹见思烦恼里头五大类的见惑他放下了啊，第一个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他通放下了啊，我们要认真跟人家去比一下了，比不上啊。他虽然是小小圣啊，真的他是圣人，没出六道轮回，但是他决定不堕三恶道他三恶道的业因有，三恶道业因是贪嗔痴慢，有啊，业因有啊，没有缘，缘断掉了，所以他不会堕三恶道，他会受大菩萨照顾啊，《金刚经》上所谓的护念诸菩萨，大菩萨护念小菩萨，会照顾他啊，他犯了错误马上提醒他，他立刻就能改啊，所以他不堕三恶道。天上人间七次往返，思惑断了啊，思惑是贪嗔痴慢疑，这个点断了，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这就成阿罗汉了啊，这是通途，一般超越六道啊，是这么回事情，这个都是我们尽一生的力量未必能够证得出果啊，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太殊胜了，这个法门不要断烦恼，不要消业障，就能成功。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真难信啊！ 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不可以待业的，都是消业障断烦恼，唯独这个法门不需要。这个法门，首先我们对阿弥陀佛要有信心，对他没有信心就完了。为什么不要消业障，不要断烦恼？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阿弥陀佛在无界的世界，将这四十八种愿，愿愿都圆满了。这个功德不可思议。阿弥陀佛本愿修持这个功德的回向给我们，让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愿力加持就变成阿惟越致菩萨。你说这还得了吗？阿惟越致是化身菩萨了，三种不退呀。虚脱环只得一种不退，位不退，行会退，念会退。从初国到七到这个四国罗汉，都是位不退。菩萨是行不退，不再退堕到二尘。这是菩萨，在心不退；化身菩萨，在念不退。念念都是趋向于娑婆若海，就是一切种子，也就是无上菩提。念念跟无上菩提相应。三种不退才叫阿惟越致，所以阿惟越致是化身菩萨，华严经初住以上到等觉四十一个阶级通通叫化身菩萨，通通叫阿惟越致。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是在哪一土哪一品？自古以来这些祖师大德说法不一定，有很多种。这其中唐朝的善导大师说的话，现在我们大家都肯定，予以肯定。善导大师说，总在于语言不同，这个话说得好啊，有理论做依据。凡夫成佛，说实在的就在一念，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念，一念觉悟了，念念就凡夫就成佛了。一念迷，这就堕落为凡夫了。凡圣是迷悟之间呢，就在一念呢。凡夫这一念就救不起来呀，他一念迷。念念都迷，如果一念觉了，念念觉他就成佛了，他妙觉果位，他不必经历这四十一个阶级。理上讲得通啊， 世上也真有啊，但是非常稀有。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啊，菩提树下实现的，那就是一念觉，念念觉，成就无上菩提。慧能大师给我们实现的，纵然不是无上菩提，是妙觉位，等觉位是决定，可以相信的。啊，都在语言不同。啊，这语言太重要了。啊，以前李老师对我们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啊，要求所有学经教的同学要常常存戒缘的心，有机会呀，一定要广结法缘。啊，我们那个时候从什么地方落实呢？从他老人家讲经，他每个星期三在慈光图书馆讲经，我们这些学生呢就做招待，啊，都在门口做接待，这些结缘呢，啊，给这些听众进来的时候给他找座位，啊，给他拿经本送着他，告诉今天晚上从哪里讲起。啊，老师还说，你们如果有能力买一点小糖果、花生米，一个人送一粒，都是结缘的。那么我们学生都很穷，没钱呢，啊，一包花生米可以结几十个元呢。啊，教我们做，养成呢长远心，养成这个习惯，啊，将来发愿就殊胜了。不肯戒缘呢，真的讲得再好没人听。啊，法缘好的讲得不怎么好，可是听众很多。啊，就喜欢听他的。啊，这都是老师常常教导。啊，所以嗔恚心不能生。啊，无论遇到什么逆境，学者不发脾气。啊，难啊，压不住啊！有一个方法，念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好啊，念个十声阿弥陀佛，再来处理事情，那个情绪就稳下去了。阿弥陀佛真管用啊，你得会用才行啊，不会用不行。听到欢喜的事情也要念十句佛号，不欢喜的事情也要念十句佛号。啊，动作缓慢一点，不要太快，太快容易出麻烦。啊，越缓慢越好。啊，操之过急常常出事情。后面还有一句，以净识施得切除满相，啊，就是清净的事物布施给众生，啊，也得这个相。第十八呢，两业满相，啊，也是这个业相。我们这个两业都是挖进去的，佛这个现象是圆满的，啊，这个因，这经典里头有记载，系佛与众生一样，凡事又自能看病， 所感知妙相。啊，这个智能感看病啊，是亲自，啊，亲自去为病人服务。啊，所感得的妙相，啊，这个是属于无微不至。啊，第十九，深入狮子相。啊，狮子很威猛，啊，尤其狮子的上半身，啊，你看到的雄健，啊，那个形象，啊，这个音呢，是佛语。无量世界中，未曾念时，教人善法，行人好，远离我慢，而感得此相。啊，这个相好，不是一时修成的，无量世界中。也是无量世中，啊，无量世界中，戒持得好啊，啊，口业清净的，不妄语，不念舌，不绮语，不恶口。这个是一定要学的啊！与人交往呢，一定是教人善法啊，行仁慈啊，仁爱呀、啊，和谐。和睦啊，仁慈存心，和睦行事啊，这个就是善法，具体表现在外面的啊，远离我慢啊，傲慢。人都有，自己不容易发觉啊。现在这个社会，不会人家看到的，不会告诉你。在过去有过失，你一生当中有两种人会告诉你，第一个是父母。第二个是老师啊，第三个还有你的同学啊，很好的同学，他会告诉你。现在在这个世界没人了啊，父母不会告诉你，老师不会告诉你。同学也不会告诉你，所以现在这个世界改过难。为什么？改过要知过，不是不改，不知道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别人看出来了，也不敢说你。为什么？说出你不高兴，跟你借怨仇。那何必呢？就像李老师一样，不听话的、不接受的，啊，老师都很客气待他，啊，从来没有批评的，啊，都是笑面行人，啊，实在讲，老师这种做法是以身教教导我们呐、啊，会看的。 就得利益了，学会了。啊，不会看的时候，天天在教室里坐着，他不知道。啊，他没有觉察出来。啊，老师对人为什么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真正看到老师的智慧修养，我们心里有疑，也没有说出来，他就看出来了。啊，这是智慧。啊，告诉我们，又不是大庭广众告诉，把我叫到房间里告诉我，我才明了。啊，为什么老师厚此薄彼？啊，这在真搞清楚、搞明白，这就又学了一招了。啊，这个原理我慢，这个太重要了。原理我慢怎么办？怎么做法呢？实在讲，拜佛是很好的方法。你看，以我们尊贵的头。去礼佛的祖啊，我这个习气真的得力在参云法师那个地方半年啊，老法师什么也没叫我，就叫我拜佛，规定一天八百拜，可以多不可以少啊，我在那儿住了半年，磕了十万多个头。降伏傲慢啊，每天拜佛正好，而且的时候呢，对身体好处。拜佛是个运动啊，你看身，每一个关节都运动到，心是定的啊，心没有胡思乱想，心要定，身要动，哎，拜佛这个方法。全都落实了啊！所以学佛的人最好的运动就是拜佛啊，心地清净，真得三宝加持啊！对待一切人都知道尊敬。学善财童子这个很重要啊，读华严经学善财童子，善财童子对任何一个人，这个五十三位善知识是代表社会上的一切大众，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五十三参里面出家的只有五个人呢，不多，全是在家人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在哪里呢？我们从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之前，你所看到的都是哎，所以不要以为善财运气好啊，都遇到善知识啊，我们运气不好，你看一个都没遇到，错了，就是社会上所有的大众全都是善知识啊！你看善财是用什么心态去看人，礼敬赞叹供养啊，他全都是供养，他没有什么礼物啊，恭敬就是供养，礼貌就是供养，和颜悦色就是供养啊，让大众都生欢喜心啊！啊，言辞都是供养啊，我们这才真正学到学会呀！啊，才真能够有管用啊！ 98年、99年，我们团结新加坡九大宗教，这东西我们都用上了。啊，所以很容易把这个不同宗教都团结起来，啊，像兄弟姐妹、一家人一样。啊，十几年了，我们虽然不在一起，都常常纪念着。啊，我一到新加坡，他们一知道，马上都聚来了。啊，至少，啊，在新加坡住一天两天，我们也会聚一下，在一起吃一餐饭。啊，这感情多深厚啊！这表威荣高贵，慈悲满足之德。所以这个骄慢对于修行人，对于做学问的人是最大的障碍。啊，孔子所说的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如有周公之才之美，施教且吝，其余则不足观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你说你有德行，你有学问，你有羞耻，啊，你开悟了，你正果了，还有点骄慢，全是假的。啊，为什么呢？慢是烦恼啊。三个根本烦恼下面，它是第四个根本烦恼。底下还有个怀疑，有慢有疑，你怎么能成就？啊，佛来教我们，菩萨来教我们，这两个东西是障碍，自己设定的障碍，你怎么能突破？疑就不能正行。啊，我能对他有99%的相信，还有一分疑惑，你就不能够证得。啊，你自己以为只有1%的疑惑，实际上，佛菩萨看你，你只有一分相信，你99%的疑惑。啊，菩萨是这么看，我们看的，哎。我就一分疑惑，我99%相信啊。菩萨看恰恰我们跟我们相反。为什么？一米一千米，一物一千物。啊，这才是真理啊。这是正道啊。啊，下面另外一个注解是于无量世自无量世教他不悔，对上神加持而下。这个加持就是我们叫塞，狮子的塞，膨胀出来很好看啊。那这塞大的时候也是富贵的相，我们叫福相啊。所以这个面放方正啊，这是有福报的相。